晚上11:05啦，咁咧就欢迎大家嚟探监啊！又咁，因为今日现场咧有两位朋友嚟咗探监，咁咧就话住喺对面，跟住佢就话咧谂住咧唔俾钱噶啦，钱就唔俾噶啦，咁啊集集过嚟呢度咧， 捉佢入嚟就 听直播咁样，大家觉得点咧？ 錢又唔俾，唔係直播不能唔使錢嘅，係啦。咁跟住翻去再重温嘅時候，咪啊俾夠9蚊聽咯。 係咯，呢啲友情價嚇，起碼都認頭，起碼都10個人聽啦，係咪先？ 我見佢 OK， 如果佢唔 OK， 我就叫實 Q， 唔該。係 OK。 嗱，點解話係監獄咧？咁除咗東頭灣道9號本身就係赤柱監獄嚟㗎啦，係咪先？咁另外見到阿獄長、阿獄長、阿前懲教主任啊 Eddie Sir 喺度咧，咁啊真係好有監獄 feel 嘅。加埋呢件衫， 間屌啫！你又講咁樣，係咯，間屌幾？ 呢個係假象嚟㗎。香港監獄係唔冇間屌衫嘅， 係啡色㗎嘛。 即係做戲嘅，係咯，覺得係呢啲。 不過呢個係50年60年代美國咧，係 嘛？ 就係間屌衫。 有嘅有間屌衫。 即係耶啫，唔想。Eddie Sir 歡迎曬啦嚇！咁啊，今日就第一次喺呢一個架部嗰度出席東頭灣道9號嘅呢個節目啦。咁啊，以前都成日做下嘉賓，係咪？咁啊，今次我哋一個新開始啦。咁另外，阿文咧亦都喺現場啦。今日點解唔見咗艾力力嘅咧？ 不嬲唔見佢嘅。咁但係之後今年聲都 聲都冇，係咪有咩問題咧？佢出咗事，俾人拉咗，會唔會咧？ 係咪啊？ 唔係，今日我即係判咗佢去守住屋企先，係啦。咁又做一啲後援啲嘅工作。你知啦，我哋呢個節目咧好多嘢搞嘅，真係又呢又路咁，同埋咧所有嘢咪係咯咩啊？ 又要拍片，又要錄音， 咪係咯，搞到大製作咁嘅大龍鳳， 跟住每日嗰個碌屎咧就厚過咧電話簿。 咁講咁多嘢，其實都係想大家即係支持下我哋嘅節目嘅啫。咁啊，除咗即係現場聽直播之外，咁啊，梗係歡迎大家咧就揞呢個99蚊出嚟，咁就 幫襯啊！ 可以拘留3個月㗎嘛。3個月，跟住咧就自由出入嘅喎，可以咧幾時重温都得㗎。 唔係拘留，應該係無罪釋放3個月。 冇再釋放3個月， 即係俾啲甜頭啊嘛，拘留啊咁樣，邊個會啊？ 唔係你金魚 啊，俾99蚊就放你嚇，放你出嚟嚇，冇再釋放。 啱啊！你呢個比喻，佢哋好中意俾人囚禁，知唔知啊？佢哋有避虐狂噶嘛？聽呢個節目啲人，你唔知嘅咩？OK， 今日咧就阿 Eddie Sir 喺現場啦。咁我哋今日嘅依個案件咧，就 Eddie Sir 咧都即係對呢個案件裡面嘅一個主角啦，男主角啦。都有一定的認識啦，係咪？咁同埋呢一單案咧，我覺得咧就即係 QK 得嚟有啲懸疑得嚟有啲曲折離奇。咁所以咧，今日我覺得都幾好聽嘅，幾精彩嘅呢單案。 因為我睇嘅時候咧，都發覺咧，即係一路睇落去咧，係有好多我覺得係唔可能即係相信嘅一啲處理嘅方法啦。我亦都係即係揾咗好多嘅一啲嗰啲叫矛盾唔合邏輯嘅地方，一齊不妨攞出嚟攤出嚟，大家討論下。 冇錯啦，咁我哋有3000多個奇案迷啊嘛，係咪一齊咧喺呢個奇案迷會裏面咧，亦都係大家咧就上嚟我哋呢個節目嗰度咧就討論下啦。咁同埋咧就。講下你哋啲分析係點啦？咁我哋而家首先咧， 點啊？ 就想俾張 promo picture 大家睇下今日呢單案件個名，咁咧就叫做梅子林嘅撕票案，係啦。咁就頭先都講咗啦，沙田友一定要埋位啦。呢個係沙田馬鞍山嘅一個地方，係嘛？咁啊就阿 Eddie 住緊嘅地方， 住喺馬鞍山。咁今次咧好好咁咧就 即係， 我都係講你個門牌。 係啊，諗住講埋你 唔使驚， 所有嘢講曬 啦。我哋依啲冇秘密㗎啦，而家嚇拋個身出嚟。 咁講啦，係9。 咁啊，梅子林呢個地方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啲，係嘛？咁啊，但係聽完今日呢單案咧，你對呢個地方咧又會多咗份感覺嘅。咁喺呢個時候咧，先帶大家去翻32年前啊，呢個梅子林馬鞍山嘅梅子林呢個命案現場先。 1952年1月8號星期五，馬鞍山梅子林山邊，一隊探員押解住一個黑布蒙頭嘅男子。旁边有一名警员负责进行录影，探员同埋蒙头嘅男子一边对答，一边指手画脚，然后又一齐走近一间石屋。突然之间， 有发现啦！ 喺 在两棵树之间的草丛找到一具男童的尸体。男童的身上只是穿着白色的内衣裤，全身有多处的伤痕，面和颈特别严重，双眼淤黑，在身体的左边还有一条长长的损伤痕迹，反映他生前可能曾经奋力反抗，被人在地上拖行过。之后探员就将这名疑犯带走，并且将他拘留在旺角警署，而正是身亡的受害者正正就是几日前被绑走的中一男童黎德森。 我都出咗啦，咁就但係當時梗係咁細個都冇留意到呢單案啦。咁就咁多年後咧，講翻呢一單案咧嚇，即係點解會值得攞出嚟講咧？咁我哋今日慢慢鋪陳下呢單案先。首先咧就講下梅子林呢個地方。咁啊，呢個要交俾 Eddie Sir， 就亦都影咗一啲相啦。咁啊，梅子林呢個地方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好似有張地圖嘅係咪啊？我哋睇一睇先。好似第二至五張嘅相啦。咁我哋一路可以略述下呢一個梅子林呢個地方喺馬鞍山邊個位置咧？ 咁咧，佢就如果而家要去馬鞍山嘅咧，就會知道一個叫富安花園啊。 富安花園。 即係大水坑。哦。我哋覺得咁點解大水坑 咧？有個西鐵唔係， 有馬鐵站嘅，係大水坑站。 嗯。 咁咧就我。去影相嗰日咧就咁啱咧撞到一位水務局嗰啲師傅啦，咁佢就啊咁啊好奇怪，見我點解影相啊？咁啊即係同佢佢唔係佢驚我唔知影咩，我唔知。咁佢就同我傾偈，我就問咗佢，原來咧四十年前到咧，大約即係案發嘅時間，大約三十幾年前咧，就唔係咁樣嘅路嚟嘅。 係 佢當時係啲筷子路， 嗯， 同埋咧當時就只有佢哋水務局嘅人。同埋梅子林村嘅人先經過嗰度嘅，而佢哋當時咧就唔係而家咁樣喺沙田入去嘅，係冇路入去嘅。佢有兩種途徑，一係咧就喺烏溪沙坐船，就坐佢嗰啲人嘅船，或者坐船去到烏溪沙行上去。一係咧就喺西貢坐啲咧，我唔知兩位可能後生啦，即係未坐過嗰啲啊。咁咧就嗰啲嗰啲我哋叫嗰啲而家喺元朗。在上水你會見到的就是那些貨車型的巴士，一天開幾班的。貨車型的巴士，如果有機會 有、 現在好像去在上水，我不記得去哪裡，如果大家去到上水的行人街那裡，你會見到這些車。現在變成就是神運客的上去地方，還有在那裡有些人走出去黃大仙或者行去西貢啊咁樣 嘅，即係以前係村嚟嘅， 有村嚟嘅 居民集居， 有集居嘅。咁但係我今日即係我嗰日再同嗰位師傅傾咧，佢話而家嗰條村差唔多係冇曬人㗎啦， 係 冇曬人㗎。佢 當年咧，當年其實有幾多人？ 有㗎，佢都係成條村嚟㗎，成條村嚟嘅。但係咧，亦都係因為佢離開案發現場咧都有段路嘅，其實就唔係真係梅子林村裏邊嘅，就喺梅子林村對出嘅佢哋嗰個濾水嗰啲地，即係濾水廠嗰啲地方嚟。 嗰度就應該少啲人去啦，即係 少啊， 僻到。 其實喺當年，就算行山，我哋後生嘅時候行山咧，都好少行呢啲路嘅。 阿明輝話木斗車嗰啲叫係嘛？木斗車有名。 又可以咁樣講，可以咁樣講嚇。 係 類似咁啊，斗啦，即係我哋叫斗木斗車。 咁阿明輝應該都係有三年 過來人應該坐過，唔係而家都坐到㗎嘛。 而家有㗎，但係而家就冇以前咁辛苦啦，坐得。 OK。 啊，咁咧就嗱，即刻位置就喺馬鞍山大水坑後邊嗰度嚟嘅。咁如果住馬鞍山附近嘅就當然知啦。咁如果佢嘅路口咧就係漁民新村嚟嘅叫做。 咁1982年嘅時候就有人住嗰度，不過係咪都算係幾荒蕪嘅地方先？ 算荒蕪啦，因為第一條由沙田駁入嘅路係1987年先開始有路入去嘅啫嘛。係啊，當然係之前會都仲有都唔頂，但係就正式通車就係1987年。就當時第一個屋村就恆安村啊，富安花園啊，即係頭先案發地方慢慢起。 嗱，咁頭先聽到1982年啦，即係30幾年前啦。咁呢一個梅子林呢個地方咧，就拉咗一個叫疑犯，我諗係嘛，即係蒙曬面就去到現場就揾到一條男屍出嚟，咁就係一個男童啦。佢就14歲嘅黎德森。咁不如講翻少少佢嘅當時發現咗嘅時候，佢嗰個死狀係點啦？咁頭先都講過啦，成身都好多傷痕嘅。 穿著底衫先啦， 底衫褲嘅係啦，冇咗佢本來一個學生啦，就冇咗校服嘅，唔知去咗邊。咁身上面咧就有一邊咧就係有一條好長嘅傷痕。咁換言之，即係應該俾人哋喺個地上面 拖拉 過啦，因為嗰度係啲草叢啊，可能好多沙石啊，咁樣就應該生前係好大嘅。爭扎啊，或者係同人哋係鬥爭過。 因為我睇佢個身形都其實都大嘅啦嘛。 係啊，好， 佢十四歲都幾大。 發育㗎啦，好高大，睇 幾大個下，佢身形都幾大嘅。咁即係嗱，佢當時就俾人哋發現咗，仲有就話佢嗰個頸骨咧係碎裂曬嘅。咁換言之，應該係俾人 勒勒過， 唔知係鏈啦。 我哋叫揸死佢。 應該唔係繩嘅，因為如果繩就有繩痕啦。 係 啦，咁應該係用手咁樣去箍死咗嘅。咁然之後咧就發現冇其他即係。譬如話其他好明顯嘅其他反映到佢係俾咩譬如咩武器去咩空氣整傷啦，因為冇話刀傷啊嗰啲，咁純粹咧就係一啲損傷啊咁樣。 嗱呢個就即係似係同佢掙扎過啦、拖行過啦，或者揸死佢、攣佢 嘅啦。 但係譬如我咁睇佢點解要除曬佢啲校服啊嗰啲，係咪即係驚佢？走呢，因為我都即係就咁聯想到咧，係咪除曬佢啲衫？即係有啲人直情除曬佢衫，就費事佢走。呢個係咪咧？ 其實咧呢啲我冇經驗㗎，不過我就喺獄中咧聽好多嘅經驗。其實咧，大家記唔記得阿李嘉誠個仔嘅俾人綁嘅時間？ 喺個籠度啊嘛， 係咪？我唔理佢揾邊度咧。犯罪嘅人咧，佢就一定係剝曬佢衫先。 嗯，係直情剝曬， 俾最多俾張底衫褲嘅啫。呢個係好。一個好 基本、 好基本嘅做法嚟， 係咪即係嗱？因為咧， 佢驚佢真係好似 即係走啊嘛， 佢會走啊。 但其實剝衫都會走㗎。 唔係剝衫咧，起碼咧就佢嗰、那個佢心目中啊，因為嗱，我成日都講嘅犯罪嘅人咧好單一嘅，佢唔會有好似我同你咁坐三度討論。頭先我哋喺有笪地方討論咗十幾分鐘某一個 point， 佢哋唔會嘅。 但如果驚佢走，都除曬所有衫，令到佢有種話羞恥 感。唔係我另外一個頭先我另外一個諗法就係、是，可能嗰啲衫係染咗血。 染咗血，所以要掟咗佢。 染咗血，因為你而家頭先嗰啲傷痕佢係有血噶嘛。係 冇錯。 同埋佢以前啲中學校服咧，唔係以前咧就現場好多都係白色噶嘛。 嗯。 我咁樣估佢啫，所以其中一個原因就可能係有咗血之後咧，佢就即係拎咗衫走先。 係。 即係驚，或者有啲指紋，或者唔知點樣掙扎過，定係點？ 係噶，會噶。 血掌印啊，各樣嘢都有擔心。 同埋血，譬如我掂咗血咧，我嘅嘢會喺個血度滲咗血度 ，DNA 各樣喺度。 嗯。 當然。當年冇咁先進啦，但係即係當我哋血同我哋接觸嘅嘢嘅層面咧，個血嗰裏邊係有我哋套到我哋嗰啲嘢嘅。 嗯，好啊，嗱，咁講翻呢個不幸嘅死者黎德森啦，就當年十四歲啦，中一嘅學生，就喺大角咀嗰度咧，就翻學途中咧就俾人掳走咗嘅。咁啊，朝頭早嘅七點幾咧，就一離開咗屋企冇幾耐咧，就唔見咗噶啦。咁亦都冇翻過學校啦，父母揾唔到佢啦。咁當時咧就係1月5日嘅星期二嚟嘅嚇，星期二嘅朝頭早。咁咧就過咗幾日之後咧，即係星期五啊，就已經咧揾到佢嘅屍體啦。咁啊講翻當時啊，你知啦，即係通常個仔或者女俾人哋綁走咗，親人俾人綁走咗，一定咧最驚嘅就係咩咧？又驚有電話到，又驚冇電話到嘅。講真係咪先？電話嚟嘅時候唔知佢想點，亦都唔知有冇撕票。冇電話到嘅時候，又更加擔心，係咪？咁但係原來當日咧，呢個黎德森嘅爸爸咧，喺個仔失咗蹤嘅當晚咧，就已經收到電話啦，好快咁收到電話，因為通常都可能隔幾耐，可能一兩日先至會有電話。 都唔未必， 都係咯。我諗， 因為你綁票，你係一個快案嚟噶嘛？綁票唔可以拖得噶嘛？ 係啊，即係我諗都係一做咗， 我諗 即係綁住佢穩陣，逃脱唔到就打電話啦。 佢唔係。即刻去綁佢噶嘛？佢係可能兩日前諗住綁佢噶嘛？佢心目中覺得我做咗第三日嘢噶啦。你覺得我哋而家講案情就話佢5個鐘啫，原來佢做咗第三日噶啦已經，即係嗰個綁匪可能做第三日嘢噶啦佢已經。 咁但係最奇怪就係咧，這個黎德森嘅屋企咧係一啲都唔係大富大貴嗰啲喎，仲係咧幾窮下喎。 爸爸係揸貨車噶嘛，月入係話2700蚊。 係啦，呢個時候我哋要整多少少嗰啲音樂先，我哋要啲氣氛嘅，知唔知？我哋咧需要環境配合嘅， 投入少少。 係啦，咁其實係啦，即係佢屋企就係比較貧窮少少嘅，爸爸揸貨車嘅。賺2000多蚊一個月嘅啫。 想當年82年2000多蚊都係少少， 係咪 都 係揾幾多錢啊？ 都過萬㗎啦！ 冇，絕對冇啊！絕對冇！我83年先幫板都係5907嘅啫，5903。 咁可想而知，其實 呢個人係揾到錢㗎。 哦，其實2000蚊係算係 算多嘅，因為我八二年嘅時候，我人工嘅睇係2000蚊左右咯。 哦， 2000零蚊， 即係佢仲多過你。 有機會多過我㗎， 2700幾啊？ 以前賣豬肉都多過做阿 Sir 㗎嘛，以前。 嗱，咁同埋佢嘅太太咧，即係阿黎德森嘅媽媽咧，就係做普通文員啦，咁都唔係揾得好多，咁變咗咧。始終都不是那些綁匪一般會找的、就是、對象，即、就是標心的對象。 即我想雖然可能他的月入、就是、可能比起 Edison 多一點 點， 但是可能他跟個賣豬肉一樣的，那為什麼會無端端綁他呢？又因為我又看過一些報道，又說即個兒子他很疼個兒子，那就給很多錢他的兒子花，即是買東西那些，那被人會不會這樣被人看到那麼多錢用？ 但我反而我有個感覺呢，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有意無意話咗俾人聽，有某啲嘢嘅即係錢財嘅嘢， 即係自己屋企。自己屋企嗱，譬如有幾多個户口税？ 本來想 唔係 要定係 即係好嗱，譬如好簡單例子啊，啊我表哥啊李嘉誠啊，真係唔知咩？咦？ 成日都俾幾千萬我咩？ 乜事啊？李嘉誠個表弟啊？ 原來你個 Facebook 有 at 李嘉誠嘅喎，咁樣。 咦？唔係咦？原來李嘉誠啫，咁佢。 係啊，咁樣 我成日感覺到有一樣嘢咧，就話好多人好單，我成日講單一就話，佢講出嚟佢冇意，又聽嗰、那個，咦？ 佢覺得係有機會， 佢有機會啦。譬如我親戚喺加拿大喺温哥華， 有幾畝地啊， 唔係好少啊，開咗三間川菜館啫嘛。即係呢個人有錢喎，有外匯喎，或者佢亦都係知道佢有外匯。嗱，以前嗰個年代咧。都呃唔到人嘅，揾唔揾錢其實，因為以前冇而家咁咩，我心目中嘅，因為我八二年都仲好後生，仲後生仔嘅。咁咧，但係咧，好大機會咧就係佢有啲人咧，我哋以前好興講外匯，係啊，邊度寄錢翻嚟喎？即係以前喺嗰個年代咧，因為八二年香港好多嘢都未蓬勃，啲樓啊各樣未有。 即係如果係呢個阿黎德森個爸爸咧，就即係話曾經就係講過話係因為有啲親戚 類似。 嗱，呢個我哋一間可以慢慢再透露多啲嚇。 即 係 我估計啫，因為例如佢話，即係我頭先舉一個好簡單例子， 即係有咁可能。 我唉， 嗯， 阿邊個成日我都唔好意思揾佢㗎，李嘉誠。咦？乜李嘉誠嘅親戚？一再冇講李嘉誠啊，成日補講李嘉誠。啊，邊個啊？阿鄭天鳳同我好老友㗎，咁啊嘛，咦，大富大貴喎。 係啊，咁啊即刻諗咗，即係唔會話 佢唔會諗你窮啦。 係啊，係啊。 以前我好記得我個小學同學，我哋去嗰幾玩，佢真係佢個廁所大過我三間屋。咁佢有冇錢？佢一定有錢。 因為有時咧，譬如你話識邊個有錢佬咁樣啦，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冇錢都好，我如果綁咗你個仔，你都可以問佢攞啊，佢冇理由見死不救啊。 所謂曬命曬出嚟咯。 佢都唔係曬命噶，有意無意。 係啊，佢都係講翻件事啫，係講翻件事。 係啦，咁所以有時都係唔好咁樣，有時啲錢財嘅嘢係嘛，即係最好收密啲。 收翻隻金佬先啊， 即係冇 金 佬先，唔係冇啊，盡量講出嚟。 咁但係咧，嗱好多時我哋講話嗰啲綁票案咧。多數十居其九就是熟人所為，因為他起碼知道你這個心是出入的時間是怎樣，幾時去綁架你是最安全，或者跟蹤你一段時間比較安全一點。即係我看翻一些案例，譬如99年的時候，有一個男仔就佢俾個喺橫州嗰度咧就俾個綁匪綁走了，最後發現原來咧佢係俾佢個媽媽個男朋友綁走嘅。咁另外一個咧，2004年咧有個胡浩謙，佢就喺可立中學俾人綁走咗，發現咧原來咧係鄉下個堂叔去綁走佢嘅，即係好多呢啲就係親人所為嘅，親屬所為。 嗯，咁呢單案唔使 research 就知道你點樣啦，基本上 係啦，同埋嗰個好多安全性強嘅， 係咪安全 性強？ 安全性強嘅，我解釋你點樣安全 性。個親人更加容易 唔 係發現咧。 安全性強嘅意思就係話你唔需要冒太多嘅險啦。 嗯， 我要綁呢個人，我已經好知道曬佢所有嘢。 即 係 摸得好熟， 摸得好熟，咁佢安全咯。 會唔會有啲係直情綁完之後擺咗喺某笪地方，跟住翻翻嚟現場同你講？哇，咁樣你都報警住？ 嗱，我 講 你聽。嗱，呢啲咧我暫時記唔到啦，定即刻講。但我有一單案咧，就係大家記唔記得土瓜灣嗰個咩警嗰個？有個韋景月， 噏一個字，唔係邊度？ 土群碼呢個九龍城碼頭嗰個叫咩？ 龍翔長龍。 咩？撳鐘先，撳鐘要答，要撳鐘先 好啦，嗰個叫做韋恆昌。 啊，韋恆昌，新村係。 咁啊，單兇殺案咧就有個人咧打死咗個阿嫂。係。 嗯。 第一個嫂咧，佢企喺個現場度同啲差人傾嘅。喂，咩事啊 Sir？ 咁啊， 佢扮唔知道件事，問阿 Sir 咩事啊？點解咁多人嘅咁啊？ 咁。 點知後屘即當然係事後點樣拉佢，我哋第日有機會喺下一個案件我哋再講啦。即呢個我會同我花家姐傾下，值唔值？ 好多嘢想爆。 好啦，咁即類似咁咧，係有嘅。你叫我講好多個咧，我暫時記唔到。 我又諗起一單咧，喺2000年之前發生嘅，咁咧就唔係好多嗰啲自編自導自演嘅 綁架 案嘅。我聽過一單咧，就有個菲傭，佢就綁架咗，唔係 sorry， 佢就同個少主一齊，跟住咧就話：哎呀，佢俾人綁架咗啊，綁架埋我咁。嗰、那個人咧叫我嚟攞錢啊，就揾佢個男主人咧去 office 嗰度，佢哋派我嚟攞錢啊咁樣。就攞咗幾十萬，因為佢屋企人好驚佢個仔有事，咁就俾咗佢。然之後咧。一路咧，佢哋好擔心會撕票，所以咧都結果報咗警。咁最終梗係發現原來咧，根本呢個菲傭咧就自編自導自演，就揾埋啲 friend 一齊去綁架個少主，就自己分埋一份，咁都有嘅。係啦，咁所以咧就睇翻呢一單案啦，似乎會唔會都係一啲熟人所為咧？咁但係當時佢哋會覺得好奇怪就係、是、我哋屋企咁鬼窮。有乜理由綁架我哋咧？仲係嗰個贖款咧？唔係嗰個叫咩？ 贖金 係一啲都唔少嘅。應該話俾你聽係幾多啦？咁但係最奇怪係做乜綁架我仔先得㗎？冇錢嘅喎，我哋係嘛？點解會綁架佢咧？咁同埋點解會咁快撕票咧？有咩情況之下會咁快撕票咧 ？Eddie Sir， 我哋諗幾個可能性出嚟先。 而家 佢嗱佢過咗幾日就已經發現咗屍體啦，甚至乎可能早幾日已經死咗，甚至乎打電話去攞錢嘅時候已經死咗都唔頂。但 係 都係快嘅。 我諗到我睇頭先嗰個即係個阿黎德森嗰張相咧，即係咁彪悍身形咧，即係有機會反抗。反抗咧就自不然咧，有時咧就係即係冇辦法錯手又好咩都好，就撕咗票就死咗啦。佢都唔想嘅。 因為睇一睇嗱，我哋平時話即係可能你撈條金魚，個金魚會遊嚟遊去，你都好難捉啦，係咪？咁何況一個咁大身形，呢個身形都真係幾高大，我諗佢都可能高大過我都唔定。你要捉住佢，佢仲係都啱啱發育係嘛，都好有力噶嘛。 我諗有一個好重點咧，就係佢有機會認識呢個人。 認識呢個綁匪。 認識呢個綁匪。 咁就綁匪因為冇蒙面俾佢認到。其實如果是這樣呢，一路譬如我們推測下去，其實綁匪有很多的機會是即件事可以隱瞞得好一點的，是即件事不是這樣，但是 就出現了破綻了。譬如好像剛才這樣說，他又沒有蒙面被人認到個樣子，那人家又 反抗啦，是不是？那你叫人不要說嗎？那把後生人來到的嘛你不要說，你不要說不行的嘛，那迫於無奈就撕票咯。 但是會不會有個可能性，就是這個綁匪就很新手，咁啊，當時發覺原來唔係我想象中咁容易去綁架，跟住咧，仲要話嗰個梅子林當時有人住啊嘛，附近係咪？會唔會有人突然間聽到哇，有人有小朋友嗌走出嚟，哇！佢哋驚得滯嘅時候就錯手攣死咗咧，會唔會係咁咧？所以其實佢同屋企人咧冇一個話好詳細嘅嗰個 bargain 嗰、那個大家討價還價嗰個過程嘅。 嗱，定係咧嗱，因為咧 就已經撕咗票， 覺得咧有啲綁匪咧。就是直情你嚟到我就殺咗你先嘅啦，我唔理啦，免留呢個後患。我殺咗你，再同你屋企人慢慢 調。你講緊而家大陸嘅情況。 你意思話係？你意思話係都殺咗人？係咪？係啊， 因為呢個係尾嚟噶嘛，首尾嚟噶嘛，呢個係咁殺咗，咁我就話喂，嗱，我而家你個仔就喺我度，咁啊點點點點。因為如果我睇佢嗱，如果當係冇反抗啊各樣嘢咧，佢咁快咧就唯有係呢個我諗到嘅一個可能性。 但係以前好多都話要割隻耳仔啊，或者割隻手指啊， 咁 頭先你講 嗰，頭先都可以割 㗎。頭先你講嗰情咧，而家大陸就好興嘅， 好興添啊！ 係，哇咁恐怖 嘅。係喺大陸就好，你 呢個國情機密嚟喎， 冇機密嘅報紙賣。 好請講 係 點樣？ 咁你好多時咧，即係大陸人咧做嘅手法就係、是，佢一定攞命嘅，佢打劫都攞命，咁何況姑你唔攞命，佢死緊㗎嘛， 因為 百蚊銀包都攞， 係啊，點死 咁你俾唔俾？你唔俾？即係佢問得你唔俾嘅，佢都係死。佢俾又係死。 即係我行出呢一步我就不歸路啦。 我喺香港見咧，就所以我哋好聽啲道義有道咧。佢真係綁架，真係綁錢咧。我眼見咧，撕票機會唔高嘅。唔高嘅，因為撕票呢樣嘢係喺江湖上咧一個好 繁重爭， 即係我哋叫做好危險嘅嘢嚟噶嘛。你綁咪綁人咯。冇人會幫你㗎。 喂，但係咁我阿 Eddie Sir 喺香港其實綁架咧，嗰個最高刑罰咧都係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係啊，都係終身監禁。不過咧，嗱，好似我頭先講嗰啲案例咧，都係判十零廿年嘅啫，即係綁架罪。即係如果佢冇殺人嘅話，係十零廿年。咁係啦，即係如果你綁架，但係唔殺人，都可能十零廿年。 係。 咁如果你殺咗人， 就可能 都是終身監禁，但可能減刑都是20多年，可能未必差那麼遠。 但是我覺得我不知道，我問一下，即譬如一個綁架而沒有殺人進去坐，一個綁架殺了人進去坐，裡面的待遇或者是人與人之間對他的態度有沒有不同呢？ 不會的，因為這些有 來，即殺人犯和綁架犯， 即會不會你殺人啊？ 我在節目裡講過兩次，他們是叫大家在囚人士，大家叫囚友，其實囚友呢就大家鬥衰而已，我不是最衰，你未必是最衰， 即是犯那件事。 好了，這個話題呢你們慢慢我們咪後再討論。我們已經扯得太遠了。我們回來這個案件就發生在82年的梅子林的撕票案，咁一翻轉頭咧，就我哋慢慢揭中呢一個故事啦。究竟咧呢一個罪魁禍首係啲咩人咧，同埋佢會有啲咩下場咧？翻轉頭再見。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